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周敏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三册。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的校长李国栋李校长 Danny 和我们的美国先锋音乐人 Bruce 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OK, welcome guys. Hello. Hello. OK,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conversation, that is section 3 of lesson 1. 我们先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段对话的重点是什么。 OK, so 这是一个关于在 hotel 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当中呢涉及到了来到饭店的一位女士她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如何使用电话指南去想获得自己相关的信息，包括服务生为她介绍这个饭店各个服务设施在哪儿啊，怎么用。我相信呢，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一个游客来说，他很需要了解更多的知识。而对于我们今天的学习者来讲，我们的听众来说，这一课也是非学不可的一课。 嗯，首先来解决我们的单词问题。那么，请 Bruce 把这些单词给我们来读一下，好吧 ？Ma'am. Ma'am. Side. Side. Facility. Facility. Directory. Directory. 哎，李老师，您能不能够给我们做一下解释呢？ Directory 或 Directory 这个单词呢，指的是细目、细则。那么在这里面指的是你通过电话可以查询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到各家饭店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个电话簿，那里面告诉你你想做什么，你想去哪儿，相关的这个服务机构的电话号码那么是什么。这个单词太重要了，大家一定要记下来。 Directory、 Directory. Nightstand. Nightstand 是床头柜的意思。 对。 Lobby. Lobby. 门厅，门内大厅。一般在 hotel 里面都有一个 lobby。 是的。其实门厅就是大堂。在一个饭店的大堂，我们时常在那约人见面，这个词常见，非常常见，我们读成 lobby。而如果是在这个大堂的外边有一个长廊的话呢，那叫 porch。如果再在这个外边的话呢，那在美国的家庭他们可能用一个单词叫 patio， 那如果是在阳台的话我们管叫 balcony。 这都是很关键的一些个这个中国人不常用的一些词。 Alright, the next one. Newsstand. Newsstand 这在北京是常见的啊，报刊或者是售报的地方。 对对对，而这个单词大家也记住了，就咱们在北京有很多出租车停靠点，那叫 taxi stand。 哦， taxi stand 那叫出租车停靠点，那它有专门的标志在那里，大家一定要记住到那儿去等车。嗯， Sometimes you will also say magazine stand. Magazine stand. 嗯， Housekeeper. Housekeeper 管家或者是客房负责人。 Well, 这 housekeeper 好像是一个目前比较新兴的职业了，而且是 top salary。 是啊，这也要看场景了，那有可能是在 property management 这种行业当中。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governor， 在以前 used to be governor， but now we don't have a big family. We are not a family with property, so we don't have a governor, right? So different explanation. What does a housekeeper do in your idea, Bruce? The housekeeper is someone who cleans the house and takes care of the physical aspects of the house. Mm-hmm. A housekeeper, for example, would not take care of children. A housekeeper really, sometimes a housekeeper will do cooking. Mm-hmm. But usually it's just cleaning. Similar to maid. Yes. Mm. Great. Press. Press.熨烫的意思，其实熨烫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词 iron？ 名词做动词使用。press 这个单词呢，它表示熨烫，它表示有压力，它表示出版社。而这个单词呢，它在做动词的时候，除了做熨烫讲，还指被压制。比如说，我真的时间很紧 ，I was pressed or I am pressed by the time means my schedule is pretty tight. Yes, don't have enough time. So press 这个词可以做动词。 Laundry. Laundry 指要洗的衣服。 对，我们的英语爱好者啊，对这个词的使用还真的不是特别的多。稍后在文章当中你会发现need your laundry done， 那指的就是把衣服洗干净的意思，所以它指的是要洗的衣服。如果是洗衣的地方呢，叫 laundry room， 一般都在地下室嘛，所以这个 laundry 这个词的使用是非常广的啊。 Sauna. Sauna, 桑拿。 Sauna Yeah, sauna is the way people take bath, but more healthier and also more expensive, right? 尤其是在北京的夏季 ,during the summertime in Beijing, you will have sauna every day. Page. Page. Page. Here's your room, ma'am. After you. Thank you. Oh, what a nice large room. Yes, all the rooms here at the hotel are quite large.And the rooms on this side of the building have a lovely view. Oh, you're right. The view is wonderful. You'll fi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cilities at the hotel in the directory, which is next to your telephone. The TV is across the room in the corner, and you'll find your radio on the nightstand by the bed. Fine. I see. Thank you. In the directory, you'll find information about room service, our restaurants, and coffee shop.The two restaurants are on the second floor, and the coffee shop's in the lobby. There's also a hairdresser and a newsstand just off the lobby. Oh, that's 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can call the housekeeper if you need your clothes pressed or your laundry done. There is a pool and sauna in the basement. The hours, I think you'll find in the directory there. It's on the last page. I see.Well, thank you so much. I'll be fine. 这段对话呢是发生在 at a hotel, 在旅馆里面，实际上是服务人员和客人之间的一段对话。 对，我们出去比如说参观呐、旅游的时候，那旅馆是必经之地，除了住不同规格的旅馆，而且还要懂不同的规矩。因为比如说在一些个欧美的一些酒店，那么服务生为你服务，他也是要有特殊要求的。其实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为你搬完行李以后，他还站在那里。那时候呢，你可能要主动的要给人家付一点 tip。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的话 ，at the hotel you will have a very embarrassing time, right? Yeah, Bruce, you don't need to tip us, not necessarily. How much do you often give as tips for those bellhops? For the bellhop, it's usually anywhere depending on what they're doing between one.And maybe as much as $10. If you have, for instance, a lot of luggage, and they really have to sweat and work, and they help you out of the taxi cab, if they do everything, then you might be very generous. If it's a very expensive hotel, you might give a little more than at a less expensive hotel. All right. Well, well paid. And it's really quite a statement if you don't give a tip. If they give bad service, you don't give a tip.And it's a really strong statement. Oh, wow. Yeah. 服务生这里有说呢、after you. 嗯哼。 这是您先请的意思吗李老师 是呀、啊。那其实这句话呀这明显的就是咱们现在要生活当中讲究的礼仪了。比如说您请人家说您先请。在中文是很好讲的但在英文呢有人说 You first, and you first. 这种表达呀其实是不够地道的应该是 please,And then, 另外一个人说 after you. 而对这个在英国还闹了一个笑话。当时就是一对夫妇然后结婚几年以后该生孩子了。那么结果其中的这位女士呢就说什么都生不出来。确定啊已经这个怀孕两年以后去了医院实在撑不住了。到底怎么回事呢然后剖腹产打开一看里边是俩小孩子都是男孩。其中的一个小男孩在里面伸着手对另外一个人而另外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男孩两个人互相在交换着一句话凡是听到的人都受不了了其中那男孩说了 please 然后那男孩说了 after you 合着这二位在肚子里争了两年的时间都没出来 so two boys arguing with each other for 2 years in the mom's you know ballet for 2 years and please after you and never and no one go out ever 这要咱们中国人啊就得说 You and me, who and who 啊 You and me, who and who 嗯，真的确实是在文化上中国人容易使用 You first 的表达法其实不是说没有这种表达法只不过放在这里实在是不合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Alison 咱俩就可以练一遍是不是啊、Please After you Yeah, thank you 那么在接下来呢大家看到了一个是What a nice large room. 这也是我们呀在这一课当中重要的语法现象是感叹句的用法问题。它强调的是对名词的强调因此用 what. What a nice large room. 但从发音的角度来讲，我们想听听这个Bruce 是如何读这句话的。 Can you read this sentence for us? Thank you. Oh, what a nice large room. Well, very good, thank you. 那么在这里面呢 What a nice large room. 那个 nice 和 large 中国的学生读的时候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容易短而浅，这个音应该稍长一点，形容词。 嗯，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他还用到了我们之前学过的另外一个表达法，那就是 have a lovely view 这个表达法。那在这个表达法在不断的重复，我想张老师张道真老师肯定在这块他是下了功夫的，那就是让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表达法，那就是在这里能看到很不错的景色， have a good lovely or wonderful view, have a lovely view、 yeah. 那么记得我们以前呢也碰到过这个词 view, 有一个说 a room with a view, right? 嗯，是带景色的这个房间。 View, yes.、这个单词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到啊，那生活当中是不是坐在公共汽车上，时常你的司机啊会跟你说往后站点啊，你把我视线都挡住了，或你把我后视镜都挡住了。大家有没有关注如何说这句话呢？那你挡了我的视线应该怎么说呢？那这里我们可以这么讲。You block my view. You block my view.、那其实也可以说你挡住我后视镜。You block my rear view mirror. I can't see anything. 怎么说都可以。那往后退呢可以说 back up. OK, back up. 往后退一点。这单词其实是很有用的一个单词。 这个 view 大家要多多的使用。接下来又说有 fun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cilities at the hotel in the directory. Information...Facilities, hotel, directory. 哇，这几个真的是关键词啊！那周明老师读的也很好听，这几个单词呢都突出了出来，所以我们注意在句子读的时候，关键词要突出啊。那么他这句话里面强调了一个 information， 然后还有一个 facility， 一个 directory。其实，在我们讲英语的时候呢，从说的角度要着重把这些关键词读的声音 a little louder, longer, and higher。然后才能让 listener 听得更清楚一些。我想we can apply the same rules to learning Chinese, right? So the keyword should be pronounced or to read a little longer, higher, and louder.、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stress. Yeah, 那么请 Bruce 把这句话再给我们读一下。 You'll fi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cilities at the hotel in the directory. Yeah, okay. Yeah.The TV is across the room in the corner, and you'll find your radio on the nightstand by the bed. Well, very considerate to tell、 very、 the guest everything. Yeah, very considerate.、 那么我们看啊，在这里面呢，作者用了一个 across 这个介词 across the room， 而这个单词在用的时候呢，指的是什么呢？它有两种用法。当它后面接名词的时候，第一种情形是过马路。Across the street， 所以是属于横穿马路行为。第二个指的是在一个大的平面横穿广场或沙漠或大海，所以 across the ocean， across the square。而在本文里，它用的是 across the room， 它强调是一种平面的概念。但如果你要穿越森林，那你必须使用的是 through， so through the forest。因此，作者在这用这个 across， 请大家一定要留心这个词的用法。 嗯。而且我也注意他用了很多重复性的，比如说 you'll find, you'll find、这些表达。 那我想其实这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其实英语需要的是 simple words but explain complicated meaning、那么大家平时用的词儿实在是太多了，而且用的这个大词太多了。那 you'll find 的表达法其实在这里真的挺不错的，但是 find 这个单词呢它有感情，它有的时候它也会给人一种什么呀执拗的感觉。比如说我买了这个帽子啊。